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早上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您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10月3号星期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国客流安全有序，节中机票价格明显下降，最低0.7折。倡导绿色低碳用电习惯，北京暂停夜间灯光秀。长津湖上映3天，票房破10亿，成为中国影史第90部十亿电影。会眨眼的冰墩墩等多款冬奥特许商品上市。40岁北马报名开启，大众选手现北京市常住人口。教育部回应网友提问，学历就是最高或最后的学历，没有第一学历概念。首个治疗新冠口服药或将诞生，临床数据死亡率降低1/2。好，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昨天是国庆黄金周的第二天，全国多地出行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电力、民航等部门统筹疫情防控和运输组织，强化安全管理和便民服务，保障广大旅客安全有序出行。相比9月30号和10月1号，机票价格在10月2号明显下降。记者搜索发现，购买10月2号上海到深圳的机票，最低直飞裸价只有191元，而10月3号机票的价格更低，只有140元，相当于经济舱 0.7 折，也就是不到一折的价格。去哪儿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2号到5号的热门目的地机票价格比1号有较大幅度降价。另一方面，京郊游等短途周边游火爆，房车、露营等新的玩法受欢迎，部分京郊民宿已经销售一空。而受到未来3天降水降温天气影响，温泉景区销售旺盛。昨天北京高速公路通行量总体平稳。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上午在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以及首发信息中心进行了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报道。 上午8点，在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车辆排长队情况并没有出现。西红门收费管理所收费党支部副书记郭浩介绍， 今年国庆期间，西红门收费站呢为7座以下小型客车开启7条小客车专用通道，收费员呢及时关注道路的实时通行情况，做好秩序疏导。 收费站在出京方向的广场还设立了党团员青年志愿服务台， 为司乘提供路况提示、应急救援的一些志愿服务，包括一个晕车药品、然后导行路线图、简单的修车工具、应急的小灭火器、常备的应急工具。 首发养护公司也加强了节日期间高速公路服务保障工作。公司养护事业部部长王春雨说， 设立了4个保障大队、14个保障小队，我们维修了沿线的钢板设施、护栏、护网，对于那个路灯做到1日3巡，保证路灯亮灯率。应急值守方面，在田家府土沟服务区及马直口驻地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清障救援备勤，在重点节点做到清障车5分钟内出动，大型清障设备及吊车10分钟出动，为高速公路出行提供畅安舒美的通行环境。 11假期前2天，首发集团管辖的18条高速公路交通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5%左右。首发集团信息中心代班班长朱青说， 假日第一天交通量为211.1万辆，其中出境的交通量是118.6万辆，比平日呢增长48%左右。自6时左右开始出京，就陆续出现了车流集中情况，尤其是像京藏、京城、西北六环这边出现了车辆的明显排队。 队。 根据预测，10月5号、6号，本市高速公路将提前迎来返程车流高峰。 4号到6号将迎来一次那个明显的降雨过程，也提醒这个司机朋友降低车速，注意安全。您也可以随时拨打首发集团的服务热线96011，或者关注首都高速的微信公众号，合理选择行车路线。 今年国庆假期新开业的北京环球影城成为最热门景点，与环球影城同在一条铁路线上的北京欢乐谷是否受到影响呢？记者调查发现，与北京环球影城第一次在十一黄金周同台竞技，面对国际一线主题乐园的竞争压力，北京欢乐谷以打好中国牌的策略参加这场国际赛，并且在近期的市场表现中渐入佳境。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10月1号当天，北京欢乐谷街头艺术节开幕，超5万人次入园，不少项目都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游客王女士就说：“ 一共玩了有3个项目，排了差不多有6个小时吧， 是 就觉着人太多了。虽然说是这个人流量比较大吧，但是这三个玩的也，因为选了三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玩的，玩的也是比较开心。”第一个是奥赛德之旅，然后第二个是那个丛林飞车，然后第三个是那个对玛雅那个大漂流。 刘女士已经是多次打卡北京欢乐谷，她说印象中的欢乐谷一直在变化。 我觉得活动也丰富了一些吧，尤其晚上，以前没有看过晚上的那个巡演，就像那个灯光展，还有8:45的机械巡演，我觉得都还不错，很壮观看起来。 根据北京市文旅局的数据，10月1号当天，北京环球影城入园游客在2.5万人次，北京欢乐谷在人气上更胜一筹。其实从67天光夜谭5月1号与游客见面以后，欢乐谷进一步拓展夜游市场，丰富了市民的出游选择。7月份，北京欢乐谷开园15年来首次实现单月销售额过亿，而在中秋小长假期间又实现单日客流量与营业收入双创历史新高。北京欢乐谷副总经理李向阳表示， 环球影城很值得我们学习啊，但我们发挥我们的长处嘛，我们有7大过山车啊，世界顶级的，我们有过山车界中的劳斯莱斯啊，就那个音乐过山车，音乐过山车一个特点就是年轻人的，那么小朋友刚才你们看到了，这是乐园，什么少儿街舞大赛、少儿魔术大赛，向人学习同时发挥我们的长项，就是这样，学好环球影城，学好迪士尼，做好我们自己。 采访中不少游客反馈，性价比是他们选择欢乐谷的重要原因。 环球影城也开放了，会不会计划去也去那里打卡？ 会计划错过高峰之后再去，因为离得比较近嘛。如果相对来说肯定来这边，因为这边价位会低一点，那边会比较贵， 所以如果玩的话可能会倾向来这边，然后因为这边就是玩的多，再就是价格的话能更优惠一些。 北京欢乐谷也表示，面对环球影城将通过双方的差异化产品、差异化定位以及差异化客群，错位良性竞争，共同做大主题公园市场，形成集聚效应，满足不同游客的多元化体验需求。北京欢乐谷总经理赵小兵说， 竞争呢，无处不在，只有竞争才能使大家变得更强，也只有与狼共舞才能彰显英雄的本色。所以我们的理念叫欢迎环球影城，迎接新挑战。所以我们有了打好中国牌，参加国际赛，传承中华文化，讲述中国的故事。 接下来再给您推荐一个景点儿。今年十一期间，八达岭长城景区推出系列新品，为广大游客深度游览这一传统旅游目的地提供新选择。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十一黄金周期间，八达岭长城、水关长城、古长城开园时间为早上6点到下午5点。八达岭夜长城登城体验活动将于9月30号到10月6号开放，开放时间是晚上7点半到9点半。在做好传统游览项目的同时，八达岭文旅集团依托文化街区更新业态，正在让景区越发年轻多元。当游客走进590米长的八达岭长城文化街时，不但可以在八达岭长城文创店感受长城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融合，选购长城不倒杯等新品，在长城记忆店制作带有自己姓氏的会有长城文化元素的原始手链，也可以在八达岭长城景区商店驻足，沉浸式感受长城钱币文化的交织互动。除此之外，游客还可以到长城好物店寻找八达岭长城的萌宠吉祥物明小兵，可以到长城礼物店与正直忠诚的秦小兵熊猫巴达见面。登城时，游客可以感受数字导览系统带来的便捷，手拿一台 Pad 导览设备，在南四楼至北八楼之间，每走到一个打卡点，导览系统就会自动弹出讲解知识点界面，包括实景导览、娱乐互动等功能，多场景介绍八达岭景区内相关的文化知识、历史背景和民间故事。对于亲子家庭而言，八达岭少年使者项目则以趣味性活动吸引孩子们注意力， 一本探索手册、一封神秘来信、一张任务地图、十个神秘探索任务和40页的纯手绘插图，让参与活动的青少年以探索发现的形式到预定地点打卡，完成规定动作，并有多年行走长城的保护员志愿者为孩子们讲解不一样的长城。参与活动的青少年光荣成为八达岭少年使者后，将会得到一枚象征身份的少年使者勋章和一张代表荣誉与贡献的立体证书。游客可以在长城内外旅游公众号预约相关服务，到景区相应区域与工作人员对接。 无论假期怎么安排，节约能源、践行低碳绿色理念不可少。首都文明办、市城管委、北京节能环保中心近日发出倡议书，倡议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广大市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用电习惯。同时，北京将暂停灯光秀，压减夜间景观照明时间。除了出门旅游，很多人也走进了影院和剧院。据猫眼专业版统计，截止到昨天晚上的7:37，刚刚上映三天时间的电影《长津湖》总票房突破10亿元，这也是中国影史第90部十亿电影。《长津湖》是中国电影史上投资规模、制作规模最大的一部电影。影片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导演联合监制并执导，三位强强联合共同完成一部作品，在电影史上十分少见。在演员阵容上，集结了吴京、易烊千玺、胡军、段奕宏、朱亚文等众多实力派演员。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全景式再现了这场惊天动地、艰苦卓绝的战争。从票房可以看出，这部影片相当有观众缘。业内人士也表示，长津湖充分展现了当前中国电影工业的雄厚实力，是中国电影产业工业化的代表，从画面到故事都很鼓舞人心，相当的燃。演出方面，再来关注由国家话剧院创排的话剧直播开国大典，从10月1号到7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首轮演出。这部由田沁鑫编剧导演的话剧，聚焦新中国第一代广播人为完成开国大典直播所做出的努力，再现当年震撼人心的故事。张彤、陶虹、刘威、吴越、苏青等多名以影视剧而知名的演员重返舞台，携手出演。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我全广播随着播报解放军上令新闻一路进了北京。 小陶虹在剧中饰演的是高大梅，是一位受党的教育成长起来的青年播音员。角色的年龄和陶虹的年龄相差很大，但陶虹觉得自己能够胜任。舞台剧出身的她也很珍惜重返舞台的机会。 对我来讲，话剧是让自己就享受的机会，积蓄的机会。我积蓄了很多能量，积蓄了很多财富，然后我才跑到影视那儿去花，有点这种感受。 话剧直播开国大典的剧本构作人是曾经担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的罗冰，在一次与田沁鑫的谈话中，双方确定了这个宏大的题材，而剧本的创作过程则是极为艰辛的。罗冰说， 联合了广播电台的一些专家还有各种各样的老师，我们就开始去寻找这些资料，从最初的创意呢，到后来现在搬到舞台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资料非常非常稀少。 主创团队搜集了大量当年的资料，同时还邀请相关专家对演员进行培训。在剧中饰演反面人物的老演员刘威说， 有中央台的老的播音员的老师，然后有历史的专家细致的讲述这段历史。 这部作品除了将再现许多当年的细节，还采用了高清摄影机实时拍摄，在话剧演出的同时把影像在舞台上的电子屏幕上实时播放的尝试。刘威说，这些都是锤炼表演技巧的契机。 所谓积累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回炉的过程啊，然后我们把我们这块钢或者这块铁炼成钢，然后把这块钢再打造的更纯一些啊，更锋利一些，更有耐力一些。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是北京冬奥会特许上新日，一系列兼具纪念性、收藏性和实用性的新款特许商品在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内集中亮相。这次发布的新款特许商品包含多个品类，既有兵役冬奥会倒计时100天纪念银章、冬奥场馆系列纪念银铜章等贵金属系列产品，以及北京中轴线倒计时系列纪念徽章、点燃冬奥倒计时系列徽章、上古神话系列徽章和秋季户外用品等。 值得推荐的是 18K 黄金及深海贝母为主材质的冰墩墩贝母项链和雪绒绒贝母项链。冰墩墩的眼部采用摇摇钻专利技术，眼睛会不停地眨动，显得非常生动活泼。另外呢，喜欢马拉松的朋友注意了，10月1号晚上11点50分2021年北京马拉松开启报名，10月4号晚上11点50分将关闭报名通道。报名可以通过北京马拉松官网或者官方合作 APP 马拉马拉进行。据北京马拉松组委会介绍，截至今年，有国马之称的北京马拉松迎来第40个年头，3万名跑者将共度这项顶级赛事的40岁生日。2021年北京马拉松将在10月31号上午7点半鸣枪起跑，报名抽签结果将在10月上旬公布。2021年北京马拉松的赛事只设全程马拉松，参赛选手分为大众选手和特邀运动员。出于疫情防控要求，组委会制定了特殊的防疫政策，其中大众选手必须是北京市常住人口。赛事期间，组委会将对特邀运动员全程闭环管理。需要提醒您的是，报名选手必须下载北京通 APP 完成实名认证，并关联个人证件信息。再来关注，近日针对教育部针对网友提问专升本非成人高招专升本毕业后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还是本科进行答复，教育部明确表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教育部在管理过程中所说学历，通常指的是个人获得的最高或最后的学历。这并不是教育部首次回应第一学历的问题，在2014年，教育部就曾对第一学历的问题做过回应。2014年8月，教育部在我高中毕业后参军，在部队考上中专军校成为干部，请问我的第一学历是高中还是中专的提问中回复，学历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经历，在管理过程中所说学历通常指的是最高或最后的学历，没有使用第一学历概念，如果一定要强调第一学历，小学、中学也是学历。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东部时间10月1号，制药巨头公司默沙东宣布一种新开发的口服抗新冠病毒试验性药丸，能够降低 50% 的住院或死亡风险，将很快要求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卫生官员批准其使用。据介绍，一共有775名新冠患者参与了一项三期临床试验，这些患者都没有接种过疫苗，并且呢，至少都存在一个潜在因素使他们发展为更严重的病例，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脏病以及年龄超过60岁等。研究显示，这种口服药的疗效不受症状出现时间或患者潜在风险因素的影响。药物还被证明对所有新冠变异毒株有效，包括目前正在全球肆虐的德尔塔毒株。这款药物获准使用后，新冠患者就可以在家中进行抗病毒治疗，可以减少医院的压力。美国专业机构预测，这款药物可能会在今年获得紧急使用授权。目前，这款药物已经开始生产，预计今年将生产1000万个疗程的治疗药物，并在2022年生产更多剂量。目前这款药物每疗程需要705美元，约合4540元人民币，它的易用性很可能改变疫情格局。当地时间10月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代表75个国家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做共同发言，针对当前新冠疫情肆虐、疫苗分配不公、疫苗民族主义加剧的现状，一致呼吁各国加强团结，早日实现疫苗公平分配，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张军指出，发展中国家是疫苗分配的优先重点，要推动疫苗尽早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公平分配。有疫苗生产能力的国家应尽快将承诺转化为行动，积极通过双多边渠道及时充足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支持。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要为疫苗采购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提供资金支持。张军强调，同舟共济是战胜疫情的唯一出路。 疫情不分国界，唯有全球团结一致，加强多边合作，方可战胜疫情。各国应加强疫苗国际合作，摒弃疫苗民族主义，避免囤积，取消对疫苗和相关原材料的出口限制，确保疫苗跨境流动。世界贸易组织应尽早就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作出决定。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0月1号晚上8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70万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361万例。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最多的州是加利福尼亚州，达到了69225例，其次是德克萨斯州，达到65529例。纽约州和佛罗里达州累计死亡病例全都超过 5.5 万例。目前美国新冠死亡病例数仍在快速攀升。统计数据显示，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在今年1月19号超过40万例，2月22号超过50万例，6月15号超过60万例。从40万例增加到50万例用时34天，从50万例增加到60万例用时113天，从60万例增加到70万例用时108天。最后再来关注，用鼻咽拭子做新冠病毒检测让一些人感到不舒适。以色列卫生部正在试验唾液检测方法，希望能够推广应用。以色列卫生部已经收到唾液检测包，正在检测样本，计划下周把唾液检测结果与鼻拭子和咽拭子的检测结果做比对。如果结果相符，以色列将推广唾液检测方法，可能首先应用于儿童，然后是成人。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69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刘可申，1994年出生，北京北汽出租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卫部科员，2021年北京榜样粤榜获得者，很高兴能够作为青年代表为大家诵读党史。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百年党史中的1989年，希望工程开启。1989年10月30日，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等单位联合创办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庄严宣布，依靠社会各界和海内外关心中国青少年的团体的支持，基金会决定通过募捐创建中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并把这项工程命名为希望工程。其宗旨是建设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促进基础教育发展。当时一张黑白宣传照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照片中一位小姑娘手拿铅笔，睁着一对大眼睛望着前方，这张名为我要读书的照片推动了希望工程的发展，改变了数百万贫困家庭孩子的命运。 那个时候我觉得别人对我们进行帮助，然后援建希望小学可以说非常适当吧，非常及时。那么我们这些孩子也是因为有了这些社会上好心人士还有一些爱心公司的一个赞助吧，然后我们也能够才能够重返学堂，才能够在比较好的一个读书环境下读书。 1989年10月30日，由团中央、中国青基会发起一项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使命的公益项目希望工程，其宗旨是建设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为了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许多爱心人士参与到捐助活动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给贫困家庭的孩子带来了希望。 30多年间，希望工程以改善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设施、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重返校园为使命，对接社会需求，不断创新发展，成长为 社会公益领域的著名品牌，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到2019年希望工程30年时，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52亿，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近600万，援建希望小学2万多所。希望工程将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提到希望工程，人们便会想到教育、公益、扶贫。希望工程在唤起社会的重教意识，促进义务教育发展的同时，更改变了一批批贫困儿童的命运。希望工程所取得的成绩，属于所有参与希望工程的人，更属于全社会。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5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全红月。全工您好。 哎，你好冰冰。 哎，全工，我们在节前我记得介绍是说在4号到6号会有降雨，今天是不是降雨可能今天就来提前了呀？ 今天短时呢会有一些这个降雨的天气，但是时间不是太长。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夜间呢，小雨主要集中在东部郊区，但是雨量很小，一般啊都在1毫米左右。那么最大的是在平谷的红石门有5毫米。今天早上啊，虽然空气湿度比较大，但天上是有云层遮挡，只是有些轻雾。目前呢这个能见度啊在2到4公里，对开车出行啊没有什么影响。今天白天呢主要是天气阴沉，这主要是由于啊副热带高压脊线北台啊造成的这个偏南风对北京的影响，所以空气湿度增大。那么上午这段时间呢有些零散的毛毛雨，到中午前后一直啊到傍晚7点左右啊，北京呢还有小雨，这个北部啊比较微弱，像南部的大兴、通州和房山这个降雨会明显一些，所以大家出门呢还得注意防备。因为不见阳光啊，今天最高气温也就20度上下吧，感觉有些阴凉。到了今天夜间，这个降雨就停止了，最低气温呢在16度，这是今天的天气情况。 假期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那么从天气趋势来看，明天开始啊，在冷空气的影响下，气温会逐渐下降，并持续到6号。由4号白天的最高气温18度，5到6号的时候呢，要降到13到15度。天气就明显转凉了，所以大家注意添加衣服。另外，明天白天没有降雨。适宜大家呢外出活动，不过5号下午开始一直到6号啊，还会伴有小雨的天气，得到7号这个云层消散啊，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呢可达18度啊，到7号就是个好天气了。主持人， 好，谢谢全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有降雨天气，有利于污染物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呛条件等级为1到2级。近期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您登山。近期多阴雨天气，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的第20段，我们稍后见。 国庆节好车主给你出行福利，70余项车主服务等你来。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取车主会员大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3天，我们继续为您展播北京榜样人物故事。今天故事的主题可以用坚守两个字来概括，各位主人公都用自己的行为坚守在自己平凡而重要的岗位上。李德良、刘秋荣是一对夫妻，他们以山为家，以林为舍，在昌平区刘村镇西峰山村海拔500多米的森林防火瞭望塔上坚守了360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行走的路程可达2600多公里，期间磨破的鞋不计其数。有了他们的严密防守，责任范围内的区域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火情。请听故事，山里人爱山林。 昌平区刘村镇拥有着国家级生态镇的美誉，凡是到过这里的游客都会被优美的环境所感染，被清新的空气所陶醉。其实这片绿色离不开李德良、刘秋荣夫妇二人的付出。他们夫妻是昌平区刘村镇林业工作站西峰山瞭望塔的瞭望员，他们以山为家，以林为舍，在西峰山村海拔500余米的森林防火瞭望塔上时刻寻找着火灾引擎。从09年至今已经坚守了3600多个日日夜夜。李德良说， 森林防火在每年的11月1号到次年的5月31号这防火期间，主要是在高山上能看见周边这些个火情什么的，好及时汇报，及时把它这个灭掉。 那去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您得一直站在这个瞭望哨上四处看啊。 对，他这个工作的性质就是这样，每天24小时你在不间断的瞭望，发现火情好及时不汇报啊。你要这个不在岗位了，你也就发现不了了。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嘛， 对， 站在高山顶上四周围能看得很清晰。 说到瞭望员这份工作，可能有人会觉得很不错，既能站在青山上看风景，又不用劳动，不用思考，简直是一份美差啊。可实际上呢，这份工作并没有想象中这么美丽。李德良、刘秋荣守护的这个工作点是非常艰苦的。 可是是不是有点枯燥呀？ 对，你干这工作，原来我就说过这个，因为干这工作之前有人，好多人干过，有的人最少的就干了一天就不干了。 哦， 那你干这工作你得忍得住寂寞，24小时，那就是说这一年得200多天跟在山上。那你在山上的话，恐怕很少有人上山，那就说只有自己。 对对。 只有自己。对。 那这个工作岗位的这个条件怎么样？ 工作条件马马虎虎啊，不是特别干嘛，因为咱们昌平区的这个当时建塔的时候条件不是特别好。你看我这儿吧，他当时建的时候那房子保温性能不是特别好，他就是24墙。所以冬天大冷的时候，我那儿你像这个咱们这个今年最冷的时候，我那屋里边还有7度。 哎呦。 这个所以相对而言是比较冷的啊，比较 还挺艰苦的。 对对对，另外山上它不像海淀那塔似的，海淀当时人家建的时候就考虑的比较全面，它3通，水电路全通，我这儿就是电通了，它这也没水，你得上山上得背水啊。 哎呦，这可麻烦。 这个水是一大事儿，你那个稍微饿一点不碍事，你要渴喽，时间长这玩意儿不灵，就跟上海里似的，那玩意儿不灵。 嗯，那怎么解决？ 那就是坚持吧。这个两个人倒背儿，他因为两个人的岗位不是， 嗯， 这个往上背水背干粮，哎，是这样的。这个山上这个最冷的时候吧，保暖不是时间特别长，一般的都是在每年的12月份、1月份这两个月。 嗯嗯。 啊，这个你像我跟山上最冷的时候，这个夜里边要休息的时候，我两个电褥子都开高档，就那电热毯啊，都感觉到不是特别热。哎呀，那就是说你被子多盖点，大衣再压上。白天咱们穿暖和点，穿点大衣，这玩意儿只能是坚守，你没有别的太好的招啊。 嗯， 因为那个屋里边咱们取暖是有限的啊。 嗯， 山顶上生活，喝水、取暖、出行一直是夫妻俩的难题。从山底到20平米的2层简易瞭望台，每次来回2个小时，吃的喝的都得靠夫妻二人徒步背上山。这么多年，两个人在山上都没敢痛快的喝过水，否则背上山的20斤水用不了3天就会被喝光。 上山把这些个水需要的水背上，准备的粮食背上，然后呢，这个路上得拿一把镰刀啊，或者是这些个锄头什么的，哎，镐头什么的，就这些个应该说是有个路不好走的地方得修一修，常年都得这样去做。为什么？你每一天都在走，每一天都在上，那么就说呢，行人也有可能去上那边旅行的呀，去上山看看景的呀，他们也在走。那么呢，咱修完了之后，也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是不是？ 对。 哎，将来有一天不干了的时候呢，我们也没留下遗憾，因为的什么呢？我们路也修了，哎，景色也保护好了，这样呢，心里也安了。 这么艰苦的工作，李德良和刘秋荣为什么会选择两口子一起来干呢？其实，曾经做驾校教练的李德良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瞭望员。当时，村林业站的站长得知了李德良是个认真负责的人，就主动去找他，希望他能够加入到守护山林的队伍当中。李德良思询良久，觉得这是一份更加对社会有益的工作，于是就答应了下来。只是由于条件太过艰苦，他的爱人刘秋荣一开始并不是很支持。李德良说：“ 那还真是艰苦。您在去之前知道这个岗位的情况吗？” 对，知道，咱们一去就知道，因为这个在建这塔之前，这个也已经很多年了，咱们就了解这事儿。 那家里人也是，尤其大妈是比较同意您过去的哈。 这个也不怎么太同意吧，反正你这玩意儿，你作为一名党员，能给这个咱们这社会，能给咱们这个国家，算也。严格说也算一种贡献吧。 那当然， 看着爱人如此辛苦付出，刘秋荣虽然嘴上表示不快，但实际行动上是真的支持。很快的，他就要求和李德良一起成为瞭望员，一来是觉得这份工作很光荣，二来也是为了能和李德良相互有个照应。 这个因为我们对这个绿色环保这一块比较这个特支持，是吧？国家呢越绿化，然后风沙越小，然后环境越好，所以说呢我们都是喜欢这个对于绿色环境啊，属于一种特别喜欢保护的啊。 嗯， 你看有个什么塑料袋什么的，我们这东西都得绝对把它得收起来扔，不能那个随便扔。 嗯， 像山上哎那个有的人随便喝个奶罐啊什么扔了的，我们都看都得捡起来放到垃圾桶里边，因为山上是绿色的嘛，是不是？哎，所以说我们就是我比较支持这个行业。 嗯， 虽然挣钱不多，然后比较枯燥，我也特喜欢这个绿色环保，哎，还有这绿色植被，哎，特别茂盛，心里特开心。有的时候说是枯燥，确实是枯燥，哎，那么我就说呢，远处望在山上，远处看看，哎呀，绿绿色色的，哎，没有什么火情，心里特开心。哎，人家别人都去旅游的时候，我就不觉得那么去，哎呦，说哎呀，我也得去这儿呢旅游那旅游。我觉得自己站在山上，心中有世界，没必要去旅行。然后呢，哎，看看绿色，自己觉得也心里挺宽阔的。哎，这样的一点点就消磨姐这枯燥了。 嗯，是。 在夫妻二人从事瞭望塔观测员后，瞭望塔就成了他们两个人的家，两个人一起轮流值守。李德良多在山上，刘秋荣则是山上山下两头跑。 为了让李德良安心工作，解除后顾之忧，他将家里的事儿都承担下来，家里几亩地基本都是他来打理，灌煤气等家务活也全是自己来。此外还要经常轮班，上下值班，还要背一些生活必需用品上去。村里四邻都夸刘秋荣是一个勤劳能吃苦的好女子。有了妻子的照顾，李德良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瞭望工作中。自09年至今，因李德良的恪尽职守，他所管辖的这片林地没有发生过一起严重火情。瞭望员的工作虽然不是体力劳动，但是要有绝对的耐心和责任心。说起森林火灾，李德良表示，主要还是因人而起，而人为的原因就不会有规律或是有先兆，需要不停的观察才能够彻底杜绝。 这个火情啊，这个大大小小，这就是不计其数了。 哦，是吗？ 这不计其数了。这个小的火情，这个那就更多了。 一般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一般的都是烧荒了地边，火情呢全是人为的，说自然的，说打雷啊雷击也很少。 嗯， 这个大一点的火情一多半都是在清明节前后，他就上坟烧纸的热。上坟烧纸的那个，他没考虑到这个风啊会给带来这么大，这个一烧纸啊，这风一吹屋得跑山上去了。有一年个这个邻村有一个人，其实年龄挺大的了，他把烧了以后吧，他把自己都烧了。自己都给烧到医院去了。这个事后呢，咱们及时汇报，及时扑救，没造成太大的损失。这个对这人呢，当时也就是这个镇政府已经给他处理了已经。我估计还不是得至少得罚了点款啊。 哎，尤其这个清明节期间，那是最什么的，最捞神的。那上坟烧纸，你那过去的老观念，他不烧纸，他就觉得对不起祖宗了。所以说就想烧个纸，我偷偷的烧个纸吧，那有可能就造成火灾，因为那是风最大，呜一股子风，那肯定就这保不齐就爬山上去那火。所以说非常重要。 多年的瞭望员工作让李德林和刘秋荣总结出一个道理，那就是杜绝森林祸患绝不是等发现了火情再去扑灭，而是在火情发生前就要及时的发现隐患。所以他们在瞭望同时还主动承担起了宣传工作。 这工作 咱们主要是一个是在山上瞭望，一个是上下山的人员。那就是说发现人员，你说每年吧，这个咱们发现爬山玩的游玩的人，特别是清明节过后天气暖和了，这个咱们及时纠正他，这个不要闹烟火。这个我最多的那一年给拘过来六个自来火，你把烟火掏出来。咱们有这职责，把烟给你，你把火给我。你还想要需要这火的话，你上村委会，咱们有这个，你村委会领着这打火机去啊。咱把他拘过来，最多的时候我拘了六个打火机。 那这个真的工作其实还很繁杂。 你发现了吗？你把他这事儿就等于一下把那根儿给他除草，就灭根儿吧，根儿就给弄，他没火了，他就闹不了事儿了，是吧？ 宣传防火工作还算是分内之事，但李德林和刘秋荣还要给自己加码，借着工作便利，主动协助观察治安防火，也就是观察村内的火情。正因如此，他俩还真预防了不少严重火情。 当然，我们这个防火呀，它不是说这个光是森林防火，我们这个你像你比如说我们俩在山上，还有一些个治安防火，我们也管。 怎么讲？ 治安防火呢？你比如说村里边这个咱们出现了若干次，这个村民这个房宅着火，这个咱们及时发现，及时通知村委会啊，及时把它这个救灭。这属于治安类的，严格说不归我们这个森林防火管，但是。咱们发现了呢，因为咱们站在高处能看见了。 是。 出现了几次这个村宅啊这个着火。 有，然后都是及时发现及时处理了，是吧？ 对，咱们通知村委，其中一户出现了三次着火。然后我本人亲自找到那个户，我跟他这个对他严厉的进行批评，因为这个从这个街坊邻居里还得亲戚呢。 对。 他是那个弄什么呀，弄这个炸这鸽子啊。这个油烟呢，油温升高，把自己那个采样房子给弄着了。 刘秋荣更是火眼金睛，不放过任何一个隐患。 上山的这些人啊， 嗯， 他们去出去玩来了的时候呢，老觉得是山上，站在山上看看绿色也挺好的， 是， 那么就是这是一种美好的心理。但是来讲呢，他们保不其然就带烟，带烟带火，完了半路累了，他就想抽根烟。 对， 那么就说呢，我只要看到他们去爬山了，一定要问问他们，你们带烟带火没有？他们说我没带，那也就得了。说我他要跟我说瞎话呢，我就不知道了，不是？那么呢，我也得嘱咐他，我告诉你们啊，不许跟山上抽烟，不许带火。万一说你烧了山了啊，这是一个那个什么现象，就是说毁坏森林的现象。那么就说呢，对你生命可有一定的这个威胁。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松树和柏树都是比较有油性的，如果你弄了火之后啊，起了火了，那么就说你们跑都跑不出来。 嗯， 满山都是这松树柏树，那是特悬的，哎，那么就说呢，千万千万要注意。他说放心吧，大娘，我们知道了，我们不抽烟，我们不带火，我们都知道这点。我说那就行了。哎，确这抽烟这个确实是有一个老头带着他的孙女，有也大概五六岁的样子去爬山去，然后他一边走领着小孩，他一边抽烟。嘿，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你？他说您说怎么了？我说你还带着小孩儿。我说这山上不容易抽烟，您下了从那下头一上的时候，这有牌子，那就写着呢。哎，那您不应该呀。他说，哎呦，那我赶紧的注意，我下去，我弄孩子赶紧下去吧。我说对，您以后记住了，带孩子上山的时候不要带烟，不要带火。哎，这放心，赶紧弄着孩子就从半山路上就下来了。他怕到时候引起了火灾什么的。我说您这个不许抽了啊，把那火拉过来就给我了。 12年的瞭望工作，每年200多天吃住在山上，李德林和刘秋荣对家里忽视不少。别人家的父母都能帮着儿女带孩子，可是他们两口子连见外孙的次数都屈指可数。为此，老两口觉得挺愧疚。 你比如说现在外孙子，他得协助，得帮助。 对呀。 只要抽时间的话，咱们就能帮助，就干嘛一下。 嗯， 这个 帮着看一看， 还是以孩子他们为主带。咱们这年龄也大了，关键和他们也有所区别。 对，教育各方面的还是 尽可能的，在一些个你比如说这个做饭啊或者家务方面多帮助一下。这个从教育上还是以孩子为主，咱们这观念相对而言就差一点了就。 嗯，那小外孙大概几岁了？ 三周多了， 三周多，你会讲那这个姥姥姥爷在山上的这些故事吗？ 对，这个外孙子可逗笑了，说这个姥爷是昌平榜样李德良，咱们家了有那个照片的，有不是纸，还得那个来人来家里边的客人看我姥爷这样， 嘿， 在李德林和刘秋荣夫妻及全镇1500多名森林卫士的共同守护下，刘村大山里的森林静静伫立，刘村镇森林资源安全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刘秋荣希望将来有一天自己退下来了，也能有更负责任的人守护着这片绿色， 努力的去保护环境，爱护环境，哎，继续为国家做贡献。我们就是想看到永远是这个让这个咱们这个村这个往这山上一站，几十公里以外都是满眼都是绿色，哎，都是平安的，这就行了。我们也只能说站在那山上能看几十里以外，能看到几十里以外都是绿色，都是安全的，哎，都是环保的，就开心了。以后大家都要这样去做，不管是谁干都要去这样去做，就是最好的。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桃树倒映在宁静的水面，桃映花秀丽的村庄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无论我在哪里风骚站岗，总是把你深情的向往。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认识其他人物，我们稍后见。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迷人的故乡，桃源荡漾着孩子们的笑声，桃花映红了姑娘的脸庞。我愿驻守在风雪的边疆，啊，故乡，终身难忘的地方，为了你的景色更加美好，我愿驻守边疆。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 淮安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区。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李，你装修这民宿得花不少钱吧？ 不用担心，我有邮储银行民宿升级贷，它额度高，期限长，利率低，专为民宿老板纾难解困。您也快去试试吧，详询95580。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在线。罗奇花是北京市密云区园林绿化局枫叶站站长，他在基层扎根10年。在这期间，罗奇花不仅帮助了上百户农户实现了脱贫致富，还为密云生态涵养区和水库水源地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请听记者话语为您采制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养蜂博士。 说到养蜂，大家可能并不陌生，但是一个博士生坚持养蜂10年实属罕见。今天我们的主人公就是这位蜂博士罗奇花，10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通过其自身的不断努力，他为密云蜂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密云生态涵养区和水库水源地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他早在童年时期就和蜜蜂有着不解之缘。 我家罗奇花，我家这个房檐上啊，就有几窝蜜蜂经常飞过来，飞到我们家来筑窝筑巢。最主要是最开始有接触过它，不恐惧也不害怕。 作为北京市密云区园林绿化局枫叶站站长的罗奇花，养蜂的最终目的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有经济收入。10年来，罗奇花和他的团队一直都秉承这一宗旨，但在刚刚开展工作的时候，罗奇花却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刚开始我以为哈， 全区的蜂农，比如说按镇一个镇扣镇的组织起来，给他们讲养蜂的好，后来跟他们讲怎么养，后来发现这些农民也好，他们不相信你，或者他不敢去尝试，他看到蜜蜂要蛰他，他心里害怕，他总觉得我讲的都要那么复杂，养蜂要那么多的过程，他一听就害怕了，他自己就不想去养了。刚开始就是我们逐村逐村去培训嘛，后来发现能留下一两个人养蜂的就很难了，大部分都不养，就养两天就说嗯没兴趣，我不养了，我不养了，那个太费劲了，太累了，也挣不了多少钱，那个不养了。应该是前几年我们都是培训居多，后面慢慢的就是实操居多。现在第三波到了什么？我做给你看，就是我在每个村建一个集体蜂场，然后呢，我专业的技术人员，我专门给指导，我先把这些骨干给培养起来，那骨干去村里面养蜂，就一个村周边就一个村建一个村集体蜂场，这个村集体蜂场所有的收入都归这个村的，技术我们来，然后呢，这个村集体周围的这些农民就会去看，哎，他觉得你这个模式又轻松，还能挣到钱，他自己就会想尝试。所以说三年以后五年以后呢，我就分点蜂给你周边的人，谁愿意养你就养。科技推广一定不是说讲给他们看或给他们灌输的那种醍醐灌顶的样，给他们灌输这些信息。 为了帮助农户顺利的开展养蜂工作，他自创了两个创新模式，并且在2015年开始，他还在密云区实施了优质巢蜜生产技术的研发与示范推广工作。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却并不是一帆风顺。 其实在你这个团队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困难，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都没有办公室，我们都没有专门的办公室，我就住在那个二层那个厕所对面一个值班室，然后呢人家值班的时候我还得让给人家。以前哈都风调雨顺的时候啥事儿没有，农民最害怕在哪儿呢，就是说那个旱灾的时候靠天吃饭，2013年那个就出现了那种旱灾，就旱灾是隔几年就会有一次，然后呢就是7月份就金条蜜开花期的时候不下雨，不下雨的话就表示那个金条不留蜜，不命蜜这个蜂农他就是一年就白干了，啥也干不了，就是很苦的。然后呢就相当于是他不命蜜他就没办法呀。那时候我来的时候就那个蜂农就开始找啊，就找我们，就说有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天干了哈，的意思就想着挽救他损失。我觉得如果这种靠天吃饭的东西哈，那个农民都没保障，那肯定就是说他就不长久嘛。 近年来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密云区蜂产业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一是生态水源涵养作用不断凸显，二是养蜂规模大幅度提升，三是产业发展实力明显增强，四是农民增收效果显著。 让蜂农增收最重要是通过我养蜂能让农民增收啊，能让我们的果农啊，能让我们的那个菜农啊，我们蜜蜂授粉促进果蔬增收一年的间接产值是8.5亿以上，我们真正的蜜蜂的贡献真的一样的不在于它那点产品，我们真正产品才卖1.5亿，我们密云的果树密云的蔬菜没有蜜蜂授粉它可没有收入的，通过这个蜜蜂来讲它是一个生态友好型的一个产业，能带动其他农业更多的农民能征收。 工作上的成功让罗奇花收获了农户的尊重，但是在家庭上尤其是对待自己的儿子，他却始终有一丝愧疚。 比如说像周末我们经常加班，然后孩子基本上我都没太时间管，就有点放养的那种心思，有时候觉得特别亏欠，但是后来也想明白了，其实父母就是孩子的第一老师。假如说你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是一个正直，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你孩子肯定也差不了。我儿子刚刚读1年级，刚刚上学，他第一学期，大冬天嘛，外面下着雪，都下了还没化，就是下午的时候通知我去市里面开一个会，这个会很重要。那时候没想，就直接赶过去了，赶过去开会去了。开会都5:40了，我才想起来，我这孩子没人接。那一刻钟，你知道吗？他一个人，特别冷，外面又下着雪，那个当时第一反应就完蛋了，这孩子会不会跟别人走了？然后那时候就特别着急，然后就打电话给他们那个班主任老师，问他给我看孩子还在不在外面。班主任老师说看了一圈没有看到孩子。哎呦，那一刻钟，你知道吗？我公公就非常着急嘛，因为但是我公公身体也不好，他就冲过出去到处找，原路找。我的儿子也很老实，就在那个道边的一个地方在那儿蹲着。后来我问了我儿子，我说你为什么不回学校哈？我儿子说了，因为老师把铁门都已经关了，我不知道去哪儿，所以我只能在原地方等着你。就那个后面，他不在原地，稍微后面他避了一下雪， 最避雪的地方了，在那儿等着，那个寒风中至少站了至少半个小时，那一刻钟我就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他。后来以后我家人也责怪过我，就说问我啥时候是个头，我要到底要啥，我家人刚开始理解不了的，包括我七个多月挺个大肚子去吉林养蜂场坐的那个绿皮车，那个时候我们家人都觉得我就是个工作狂，就是个疯子。 值得一提的是，专业的学术水平、敬业的科研精神也让罗奇花在国内甚至国际上有了不小的知名度。在扎根密云这十年间，不断的有国内外科研实验室或企业希望高薪聘请他，但却都被他拒绝了。当我问起原因时，罗奇花这样说道： 实际上我最开始毕业的时候本来要去美国的，然后是直接去美国农业部。实际上我有很多次机会去享受更舒服的工作环境和更好的就业环境，包括更好的发展环境，我一次又一次都放弃了。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还是一句话，责任，我不能半途而废。就像你培养的孩子一样，你就是心里面很舍不得，觉得我在这儿哈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和价值感。我如果在我留在大学和科研院所哈，你都知道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博士一大堆，随便基本上一屋子都是博士，不像在农村那么缺你这个人才。像这种在这种基层那些农民啊，当他今年跟我说，哎呀罗博士，今年又收了多少蜜，我今年那个不错呀，你那个怎么怎么，我们今年太好了咋咋咋，这种成就感是在大学和科研院所，我以前包括我以前发了很多好的文章 SCI 论文国际影响力的文章，我都没有那种成就感强来得强，就是被农民需要的感觉。各种工作都得有人去从事，高科技的，然后就是顶尖科技的，然后呢农民，而我就是一个中间的这么一个人，我呢就怎么能把他们的科技跟农民怎么对接起来，然后他们如果不太接地气的，怎么把它接地气来润滑一下以后再跟农民。所以我认为我就在这么中间的这么一个作用啊，这个桥梁这个作用啊。 这就是罗奇花，十年间他以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成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密云的热爱，以自己的担当助推密云保水使命任务，解决了密云水库一级保护区199户退耕进养农民的转移就业，并使全区362户低收入农户实现了养蜂脱贫致富，为全国养蜂扶贫工作树立了标杆。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了。 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心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好，我们继续来听故事。刘安1965年出生在北京，生前是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蒲黄榆派出所社区警官二队二级高级警长。他34年如一日扎根社区，把社区当成家，把居民当亲人。孤寡老人亲切地称他为好儿子，孤困儿童叫他警察爸爸。他做了什么让居民如此喜爱，又采取了哪些创新措施确保社区平安呢？请听由记者秦冰冰采制的故事，社区有刘安，大家都平安。 大家好，平安之声广播现在开始。 咱们这片儿的平安之声广播站正出生的这位，就是咱们这儿这片儿的好小伙子，叫刘安。 我们摊上刘安这么一个好的片儿警， 算是苦中之福了。 咱这的愿景叫明安，为老人关怀不一般。 黄大爷称赞的刘安是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蒲黄榆派出所社区警务二队二级高级警长，兼任东铁江营街道蒲黄榆第二社区党委副书记。他34年如一日扎根社区，把社区当成家，把居民当成亲人。可令人痛心的是，2021年3月7日上午，刘安在社区警务室工作时突发心脏疾病，经抢救无效牺牲，生命定格在了55岁。 太可惜了，大事的小事的都放了， 惹得我心里真承受不了，真的是。 这个位子是师傅刘安经常坐的位子，然后今天早上他也是坐在这儿，可以说是看到了他最后一次见面。 当时兜里边只剩半个烧饼，就是早晨吃完早点剩的半个烧饼，我估计当时就应该有点难受，没吃完依然装在兜里，有时间的话会再吃点，因为我们刘警官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从来不浪费粮食，特别的节俭的这么一个人。 1965年出生的刘安，从事公安工作34年，社区民警当了34年，在蒲黄榆第二社区干了34年。如今说起刘安，原蒲黄榆社区书记主任徐长秀仍然难忍悲痛， 就是没办法排解自己的那种悲伤。前天的夫人还打电话呢，说孩子天天找爸爸，哎呀，说的我这心里别提都难受了，因为连我们这些同事都不能相信。其实到今天我都没觉得他不在了。追悼会那天，其实我这人心脏不特别好，后来我就装了几种药，装了药我也要去送他一程。 您是跟刘安警官在一块工作了20年， 将近20年，2000年开始，到2018年的8月底，他是特别善良的人，性格温和，愿意帮助别人，而且呢，工作上呢，他也是随着工作的这种实际情况，他会想到很多创新的方式方法，能够让社区永保平安。他主要管的是蒲黄榆第二社区。包括了3个小区加上一片平房，连外来人口一共5000多人，户数大约是1900户左右。 这几个社区里面老年人比较多，比较特殊，因为小区比较老。 对，因为我们的小区其中有2个小区始建于1958年，还有一个小区是80年的，所以呢老年人比较多，困难人也比较多。 从1987年以来，刘安义务照顾70多名空巢孤寡老人和残疾人，为多名老人养老送终，成为了孤寡老人的好儿子。 有事儿得给我们打电话。 哎，好嘞。待两天给你们添麻烦。 应该，应该的。 跟你说说这个大妈的故事。她叫王梅荣，她是老伴儿没了之后，就一闺女儿子，闺女呢在美国，有一儿子就是精神的。然后呢，那个孩子经常犯病，一犯病就打人，只听刘警官的话。然后呢，他那儿子出院了之后呢，又回到家了，半年不洗澡，他妈怎么说都不行，也是刘警官花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劝他洗澡才同意。然后他这个儿子后来去世了，这几年去世了，他就剩一人了。美国又疫情严重，姑娘又回不来，等于一直刘警官帮着管他。然后他又病了一段时间，20多天都刘警官亲自送的饭。刘警官其中有一天有点头晕，其实他难受真的是有症状的，他有一天特别难受，他还让别人给他帮着送的这趟饭，没间断他一天的饭。太繁琐的事儿还多着呢，他管过的孤寡老人几乎啊都表示过要给他一些财产，或者甚至于把房子给他，因为常年的照顾又陪着看病，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天天呼来唤去的，但是他一次都没要。他自己其实没房子，自己非常节省，但是他对别人特别慷慨大方。 守护社区平安是刘安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刘安总结摸索出了5勤工作法，并把社区基础信息分解为5类。为了提高居民的防范意识，他牵头在社区开办了平安之声小喇叭广播，开通了平安之声 QQ 群。刘安的大徒弟蒲黄榆派出所社区警卫队队长魏建东说，师傅的脑子里 有一幅社区地图。 我是从2000年7月份被分配到普旺邑派出所工作的第一天，这么多年一直跟师傅在一块儿。我心里的师傅，他有一个特别朴素的一个家国情怀。当过兵，他更在乎的是社区里的老百姓对他的认可，这个是他这么多年所追求的。然后我师傅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百姓心里是最明白的，只要你真心实意的为他好，他就会记住你的好。而且我也在看我师傅的身体力行的，我学习的就是做群众工作，其实就是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你考虑问题，你不能站在警察的角度去考虑，你要把自己换到群众的角度。第二点呢，就是耐心。对，我师傅能做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这家几口人，人员的构成，有几个老人，孩子多大，包括这家跟谁家有矛盾，这家跟谁家的关系好，他要跟聊，不光要聊，还要走心。我师傅有一个笔记本，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的。 蒲黄榆第二社区没有物业保障，为了让居民有求必应，刘安组织各行各业工作人员成立了警民志愿者爱民服务团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每天背着40多斤重的消杀设备，楼上楼下一家一户进行消杀，有一次不慎滚下楼梯。 有一天还不小心还从楼梯上滚落下来了，他就一直坚持不说，可是他老腰疼，有一个多月以后大家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他打那个消杀水的时候摔下来了。其实我的感觉，他的身体一直都是亚健康状态，但是呢他这人特别乐观，从来不把困难当困难，所以你也看不出来他有难受。而且有一个最伤心的环节，就是他3月7号牺牲了，他兜里头别人呢帮着他拿着呢是3月15号要去看心脏的挂的号，等于就差8天。 在做好社区工作的同时，刘安还无偿资助了18名孤困儿童、10名贫困学生。孩子们亲切地称他为警察爸爸。他累计向辖区贫困家庭捐赠20多万元，自己却一直清贫朴素。 你比如说他后来就收养的那个叫徐振耀的那个小孩，从4岁到12岁，平时他自己的儿子吃什么喝什么他都会有。这个孩子从那么小解救他，他是丢了，后来帮着他奶奶找回来以后，就把他们俩就一直管他。 出于对刘安的信任，东铁营办事处第二幼儿园免费接受了耀耀，并且为他奶奶找了工作。幼儿园曹园长说， 我一听这事儿，我得了，我说上吧，这么着在我这先上幼儿园了，上几年幼儿园，然后就是上小学，也是他给联系的，一直但是都在我这儿管吃管住，在我这儿住。他一奶奶，他奶奶后来不行了，把他奶奶叫来给他一块儿吧。我说来吧，来了这么着，我给安排到食堂上班了。跟他奶奶，我又给腾出一间房，在这儿等于就待了这10多年。刘安这个人呢，确实也不错，难事儿的时候也给我解决问题，社区工作配合都挺好的。 刘安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空军战士，虽然从小家里并不富裕，但是父母经常接济比自家更困难的街坊，父母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他。 他们父母在他们自己原来的村里也是愿意帮助别人、救济别人，在他心里边就扎下了这种善良的种子。所以他说一最简单的故事啊，是也是那天他刚刚牺牲的那当天，我碰见我们一居民嘛，说您知道我认识刘警官怎么认识的吗？我说您说说。他说就是他刚到咱社区来，我们还都不知道他是谁的时候，就知道社区来了一民警，穿着警服嘛，从我们小区门口过一个乞丐，他当时就把他兜里所有的钱都掏给这乞丐了。就像这种事他经常做。 我是刘安，现在的天气昼夜温差较大，又是流感高发季节，请老年朋友们和小朋友们多注意喝水，注意保暖，尤其人多的地方。今天的平安之声广播到此结束。 我叫刘安，平安的安。生前刘安总是这样腼腆温和地做自我介绍，如今蒲黄榆第二社区的居民再也听不到他的介绍了，但是首都公安5万多名民警听到了，记下了，行动了。 刘安是我一好兄弟，是我曾经认识基层民警，干事最实，从来不记个人。 他特别喜欢身上这身警服，什么时候看他穿警服都是干干净净、立立正正的。然后他也特别喜欢跟我说他社区里边家长里短的事儿，把小事儿做了这么多年，做得这么极致，